清冷，沉默抗散，月也暗淡。陪伴冷空间，于街角潮站。雨飘飘的四散，雨像细雪，梦变空泛。寥落暗街，荡来冷冷。寒夜急风似在庆祝，怕我会战胜孤独，明白我哭梦仍是冷，何不早结束。不知不觉便街角潮涨，聚满心伤，我跟风说我喜爱晚上，其实于街中爱上。 主角